锵锵三人行，今天吴晓波大师来了。晓波啊，晓波是我诚心诚意我请了好多次他才肯离开天堂到我们这儿来，上比天堂下比苏杭嘛，人家老在杭州待着是吧，这个真是不容易能够到我们这儿来。 北京天气太好了得了。 哎呦，是春暖花开黄沙扑面是吧。晓波你看这徐老师一见就夸呀，说青年才俊，这是哎，这西装我觉得也是质地特好的那种，真的真的。 讲什么呢？ 而且好像你脸也瘦了， 啊、 是吗？ 最近瘦了，对。 这你想一年他能讲50场课，这个能不注意形象吗？ 而且这次还巧了，他接下去要到对外经贸大学。 对 对， 我前两天就在那个学校讲课了。 所以 怎么这么巧呢？ 这人就往往是这样，你知道吗？说曹操，曹操就到，经常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说呢，今天这个晓波来不能容易放你走啊，咱们只是聊第一集。第一集聊一个最近的，我问他们经济学界，我说我们外行，最近经济学界什么话题特别热门，他提到一个名字啊，我还有点敏感，这个名字啊叫张维迎。 对， 说这个张维迎大师呢，张维迎老师呢，我一直也想这个在节目上跟他是道个歉呢还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们这种瞎聊天的节目啊，很难做到彻底的这个平衡，你知道吗？几年前有过一件事儿，就是这张维迎老师大概有一个人对他不满意，对吧？在博客上骂了他一通，那时候是一热门话题。我怎么就在节目里念了你？好像你也在吧？你骂的最厉害 了，哇，都是 念了你。但是人家张老师就觉得说，你看你们这样就是一面之词，对吗？你没有把我的意见讲出来。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呢？我一直希望张维迎老师呢，哎，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节目里来聊一聊啊。所以呢，小波，您不要不怀好意看着我。 对，你是公开发邀请，是公开挑衅啊？ 没有没有，就我当时就很希望咱能请到人家来做节目，很好。当然呢，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小波说又是张维迎教授的一个言论。其实要照我看呢，好像。这个我还曾经听过陈志武教授， 对对， 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 对， 谈过类似的观点。嗯，这个观点我们是外行啊。嗯，我猛一听很高兴，嗯，人民也会很开心。你们要喝喷了吗？ 你说下去。 他简单就说吧，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张维迎教授就是说， 把建行分了， 国企咱就分了， 国有资产全部分了， 国就分了，这个或者是就用这个股份嘛，他说他们都上市了嘛，上市股票都有价格的嘛，那么既然这样，就干脆都老百姓一人一份，对吧？或者他还提到一个说英国的一个办法，或者就是什么半赠送啊，还是半怎么叫转让，我闹不太清具体的你们学术的词儿，大体我理解的就是说分给我们每一个人。 对对，他准确的这个原意是什么？ 他就是把国有资产量化到每个国民， 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国有资产不叫全民所有制吗？嗯， 那就是真正要全民所有 制。对， 那么就是说怎么量化法呢？就怎么平分？ 对，有几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把它算出来，然后呢每个人分多少钱。当年1990年苏联变成俄罗斯的时候就这么分的，一人分1万卢布，就分给大家。对，第二个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说资产算清楚以后，然后呢不分给大家，但呢委托一家公司来经营，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然后管理出来的钱，然后呢比如说把它变成社保基金啊，医疗啊，教学啊，公共建设啊。 对，我听过，这好像是陈志武教授的一个意见，就说弄一个什么基金。 对对对 对， 但是也是为了全体国民， 或者若干个基金，但这每个人然后呢每个人民是拥有那个基金的股票。嗯，我是等于变成股东， 你是那个基金的股东，我们名义上都是那个基金的股东， 不是名义，你实际就是股东啊， 实际就是股东， 就是股东啊。嗯，那么还有呢，现在张维迎张老师提出想法呢，可能就是按俄罗斯的办法，就索性把它变成钱算了，变现算了。 好啊，不好吗？ 先帮我们算算，大概能分多少钱？ 他这个钱现在很难算，因为我们讲国有资产的话，大概分成两大块，一块呢是国有土地，是很大一块。国有土地呢，只在2006年算过一笔账，那时候大概是50万个亿。但 你说的国有土地是包括农村农民的土地， 全部在内， 就是普天之下莫非黄土这个。 对对对对，现在土地都是国有化的，就中国国境内的土地， 所有 土地。 对对对对，农民还不是土地私有嘛？ 土地没有啊，他现在连山自抱之恩，这是50年不变嘛？小平同志当年讲的嘛？ 对对对 对，是都。然后你现在你买的房子都是 住宅房嘛70年、 嗯、 商铺就是50年，都是向国家租赁的，就这部分土地是大概2006年是50万个亿，那么按现在房价、啊、土地增值来算的话大概在100万个亿左右了， 100万亿 啊， 哪能天少了， 是 GDP 的多少， 年度 GDP 的就一倍了， 就是、 我们现在大概48万亿左右， 48万亿， 对、就是，这个是土地部分。 土地。 那么还有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呢，现在算算大概有12万家左右，就国有企业，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就12万家左右。这个2008年算出来的账大概是在40多万亿，那现在可能不止，我现在没有算不清楚，我估计现在应该在60万到70万亿左右。那么加在一起就是160万亿到170万亿，我们14亿人口，每人可以分10多万，可以鼓掌通过这个决定，是吧？ 当然鼓掌了，真是，听起来分田分地真忙啊！ 那多生小孩的就划得来了，计划生育的就划不来了。啊，家里一生3、4个，一下子多了几十万了。 哎，徐老师想的细致是吧？ 对。 世界上有什么别的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大分量的国企？ 没有的， 没有。 全世 界。徐老师，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好像是不是经济学界也有公论，我在所有的书上都看到，好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官控的国企的什么政府的，似乎就是效率低搞不好的代名词。 这个事情好像真的好像听上去很大了，我完全外行哈，这个、但是听上去这个问题就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个的确是很大。你说美国都是民营的， 美国的 连军火工业民营的， 美国 有什么东西是国家控制的呢？ 没有的，它国有几乎是没有的。然后你比如美国的连美联储都是一些个人股东所构成的。 那么、国家控制这些最重要的要害部门呢，就全是靠法律， 对， 就是只是靠法律来限定 法律 这个那个 对 那个， 因为 金融机构跟军火机构他们要。以国家利益至上，而不是以商业利益至上， 对对对， 全部是靠法律。那日本呢？ 日本对，日本也现在基本上也大量的都往民营化的，基本上已经民营化了。比如日本有段时间它的那个铁路新干线，它是国营的，就怎么弄也弄不好，后来就把整个新干线卖给4个私营企业，就盈利了。 他们好像前一阵几个首相换来换去，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关于全日本的邮局 啊、 对不对啊？这个邮局是不是要 民营化？对，这些像邮局，还有像那个，比如说电力公司、地铁、比如自来水公司，这些机构，很多国家是国营的，但这些机构都不是盈利为目的的，全部都是亏损的。 哎，是啊， 中国就拥有那么大的国有企业，而且有那么大 盈利， 高盈利型的， 而且它现在是盈利比民营还好， 它的生存环境，它的能源的，它的资源的 一切都得天独厚啊，银行有钱也都给他呀。 他这个要公平的来讲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只能我这些年研究企业史，我研究这个做比较研究，你最终会发觉中国这个国家治理和西方的这些制度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因为。一个国家拥有那么多的国有企业啊，你在西方制度经济学是解释不通的，对吧？这个，但是你根据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来讲也解释不通。马克思也认为说，说什么说国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国家是个暴力机器嘛，你是老百姓，然后呢，国家来用武力来保卫 国家机器， 保证我的安全， 对 吧？这个是国家存在的一个前提嘛。那么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就讲，这唯一只有一个关系叫做。赋税关系， 赋税 就是交税， 交税的关系 啊，就是就纳税人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理论和西方制度学有很多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这一点问题上是完全是一样的。但你看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国家就不一样，就我们和国家的关系除了要交税以外，我们他还有自己还要成立很多企业，他有专营收入。 我们不有一些警察嘛，没有学好马克思，结果受到处罚嘛。竟然跟市民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不为纳税人服务。 对，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如果你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呢，它是个中国传统。 哎， 中国在汉朝的时候，汉朝有13朝，就相府啊，有13个中央主管部门，其中有一朝叫金朝，就像黄金的金叫金朝。 金朝， 金朝，金朝就是现在的国资委。 哦， 汉朝时候就有。然后呢，到了唐宋的时候呢，就叫这个叫户部，户部有3司，度支司、户部司，还有第三个司叫盐铁司。 对对，盐铁司。 盐铁司就是现在的国资委。到国民政府的时候，我们现在叫国资委，叫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民政府在中国当年叫国家资源委员会，也简称叫国资委。 所以啊，是 盐铁论多少有名啊、哎、 对， 在中国历来就有这样的， 历史上中国就有，从我讲就从汉开始就有一个庞大的国有资本集团在那里面，那就面临到一个其实一个问题， 但是那个时候他只是管上端的、嗯、好像 不，他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各个朝代管国有企业的办法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现在怎么管呢，我们现在自己建企业， 嗯， 对不对，自己建企业，但是早年的时候最早提出盐铁专营的时候，比如管仲提，那是春秋的时候了，春秋的时候管仲提，就最早要建国家，要建国有企业来管理国家，是这个兄弟提出来的 啊、哦、管仲 提出来，管仲提我们怎么来管盐和铁，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盐呢、啊、是在海边晒盐嘛，是国家不建盐厂的，如果按现在国资委的思路，就我们自己建个盐厂，他认为这个搞不好效率会很低，他那是开放，他比如说一年四月到七月之间允许你晒盐，那晒出来的盐呢，国家你进去到盐场里的时候呢，给你一个斗，就两晒盐的那个斗啊，你出来这个斗呢卖给国家， 啊，就你自己去取盐， 你自己去晒，你 去晒， 你晒盐你的效率就很高嘛， 啊啊，然后你 国家来统销， 啊， 国家来统销， 这跟我们后来统购统销， 对对对对，就生产还给民间，那你的效率会可以保证嘛？ 但是买卖归我， 买卖归我，然后铁的也这样的，把三个封起来。民间你人不能进去，然后呢里面我有铁厂嘛，铁厂所产生的利润是七三分，就国家拿70%，你拿、哦、国家拿30%，就是相当30%所得是一样的，你拿70%，这个是管仲时候，汉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后来到了这个宋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叫一个叫超引，一个叫买铺，它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是个盐厂吗， 嗯， 管仲的做法，你老百姓去我统购统销吗，后来发觉那个也不行，国家也很烦， 对， 就出现了一个叫做买铺什么意思呢，我有这个盐厂，然后呢我就挂牌卖，然后呢它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明标，一个暗标，明标的话就是说我1200银，然后开始起价，然后文涛你说1200，子东说1600，是吧？ 这咱熟悉嘛，这招标嘛。 啊，招标，还有那暗标，暗标呢就在城市门口呢放一个箱子，放7天，放10天，然后大家往里面扔标书。 哦。 标完以后唱标， 最后看谁最价廉物美。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国家就把这些这个资源嘛，这等于是牌照一样的东西，就资源就给到你，你给他，这个叫买铺。还有一个叫超引，超引呢就是跟盐有关系，就是因为盐基本上国家。有盐的地方是很少一些地方，比如说山西有盐，运城有盐，比如说天津塘沽有盐，比如说淮河有盐，人办呢，盐是国家来晒盐，国家故宫来晒盐，那就是国营盐厂，那就跟管仲不一样了，对吧，但你盐很大的问题呢，是那时候国家疆域已经很大了，齐国很小嘛，运盐很方便，到了宋的时候疆域已经很大了，你怎么样把淮河的盐运到东北去呢，那么就是国家是不管的，国家就是用钞引，就是把一斤盐变成钞票钞就从这来的，就是一张纸头，给你一张纸头， 啊， 然后呢，你拿着张纸头，你就可以异地去取盐。 哦，是这样。 取盐运盐，后来明清的时候，就是盐商就是叫这个东西，然后就盐专营的那个牌照呢，叫做窝本。 哎，那我 那听你这么说起来，虽然历代皇家就政府啊，控制这些最重要的这些资源。但是他其实也还是用通过方法在最上面控制 承包制的方式， 对，承包 是承包， 下面运行的还是民间的商业， 经营还是给你民间， 比方说他负责运的那个超的那些人不是皇家， 不是皇家 派的， 不是皇家， 这跟现在不一样， 运过去以后，运过去以后你那个超就是会有个盐袋，专门有盐袋，盐袋必须要就地销毁，必须要就地销毁，所以到现在为止中国史学界没有找到当年运的盐袋，所以当年是制度很严格。 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得自己建企业。 啊，对对对。 比如你如果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石油的经营权，还有一个办法，我就全国招标，我卖给某些基金或者卖给一些资本集团，你们来经营，国家呢就把这个拿着这利益所得， 现在没有 利益所得收走，就作为投资人的方式。 啊、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新加坡的方式。 新加坡 的方式。 就淡马锡方式。 哎，那为什么你不同意他们说的分呢？ 我认为分这个东西，第一，当年苏联变成俄罗斯的时候，分就出现了两个特别大的问题啊，我认为在中国未来也可能会出现。第一个呢，你分给谁？ 分给人民。 对， 分给人民，人民他对这个资产的价值是不敏感的，他资产价值很不敏感，然后呢就会有人向你买，买了以后呢就会有些人就会变成超级大股东。 俄罗斯 为什么出现那么多超级大富豪，三十几岁， 对对， 是吧，四十来岁就成为全世界最富的人，到英国去，英国去买那个，去买 足球俱乐部， 去买俱乐部，买这些人，这些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先知先觉，或者说他们在分的时候他们已经跟某些官员，地方官员啊，或者跟那个企业人啊勾结好了，或者呢他本身比叶利钦的女婿，他就买了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公司，是吧，分给天天股权分给每个人他不知道这个价值。 对， 对，还有呢，第二个，你刚才说有两个，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会出现贫富差距更拉大，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国家分裂，俄罗斯后来就苏联后来就国家分裂了，独联体后来国家分裂， 就是说你的意思，这个某种程度上国家政治的统一甚至军事的统一跟这个经济的强大是有关系， 因为这个不是经济制度的问题，这是一个，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制度和民族制度的问题。就你回过头来再来想说，那些从管仲以后汉唐明清这些统治者为什么手上要抓那么多国有资产， 统一， 对，他是统一。所以美国有个历史学家叫魏佩德，我讲过一句话，说中国的文化最重要的文化就是统一的文化，因为要统一，所以就怎么统一法呢，在农耕时代没有办法，那我就是中央集权，我中央要掌握所有的权利，掌握权利以后呢，他要建立各种各样的制度啊。我在最近出本书我讲到过这些制度，比如说第一个制度是我要建立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分配制度，就出现了郡县制，就你不能选举，必须我从你派给你，对不对，你就听我中央的话，郡县制，中央地方权力分配制度，然后税收方面呢就搞分税制，是吧，我中央拿多，然后呢你拿少点，我爸爸来帮你，大家来分配，这是第一个制度。第二个要建立制度，就是要控制全民思想，就中国一定要统一思想， 统一 思想，统一意识形态，是吧，那就尊儒的，从尊儒开始到现在到无产阶级专政，对，汉代开始，所以汉武帝很厉害，就这地方。第三个呢，就是要控制社会精英，那么社会 你们 社会精英有三种人，我认为这个国家社会精英，第一种呢是有武力的人，就能打仗的人。其实商鞅的时候就搞了军爵制，军爵制就是把你不要去打野仗了，哎，我给你级别，你去杀人，杀完替国家去杀人，是吧。到了隋唐的时候搞了科举制，就是统一那些有管理有思想的人，那么就把大家都 统一考试， 统一考试， 而且也是民间的人可以上来进入统治集 团，对，他就变成个平民社会了嘛，中国就变成。那么第三种社会精英就是有经商头脑的人，那这部分呢是权力压制的，就压制。所以这两个人，第一个有武力的人和有思想的人呢，给你一条通道，然后呢有赚钱能力的人是把你压制掉。那为什么有赚钱的人没有享受到前面两个人同样的待遇呢，就涉及到第四个制度，就是宏观经济制度，就是国家手上必须要有一大堆的资产 来压制你民营 民间，压制两个东西，第一压制民间，民间的压制有产者和无产者，我同时压制掉，所以现在民营经济为什么觉得它有天花板，它就是原因。第二呢，中央有了这笔钱以后，其实还压制地方，就地方政府你不能有很多资产。 所以啊，这民营企业要是有什么想不开，你得想想上下五千年，是吧？ 对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他有一个观点啊，我这个很早就注意到，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也是他这研究啊现在慢慢走向历史深处啊。他说这个，这我表达不一定准确啊，他说这个中国历史上啊总有一个循环，有个轮回，这个轮回就是呢，比如说要是经济不太好了，这个官府啊一放开，中国人华人其实会挣钱， 不挣钱 很快民间创造这个财富啊， GDP 能全世界第一， 对， 对， 但是呢每当极大繁荣之后，哎， 就会失衡， 然后呢？ 然后就是说贫富差距会拉大， 嗯， 然后呢，比如地方就有钱了，中央就没钱了，就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失衡，失衡呢就会出现内乱，那内乱以后怎么办呢？就要重新再来集权，一集权呢又搞死掉了，又就闭关，闭关呢就死掉，死掉以后呢再来开放，开放以后呢再乱掉，乱掉以后再那个。 啊， 自乱循环。 我们把这么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一个思路理解，刚才我听下来就是说，你如果横向看全世界，我们这个公共这个财产是应该还于民， 对， 但是如果我们纵向看我们 中国历史 三千年，我们不讲五千年，三千年， 对， 我们的传统其实没什么变化， 我们有国有资产， 强有的国有资产压制民间的商业的这个政治需要跟民族利益的需要， 对， 我大道理讲不清楚，但是我总觉得一个直觉啊，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就觉得什么、觉得也许是一个美好的东西，但是目前不能做。 什么？ 就是分呢、啊？ 分 了、啊。比方说，我老念叨的这个张维迎讲的这个钱， 对， 比方说 已经放弃他那份权利了。 对， 就是说什么？咱不讲国有企业，就讲农村的地，比方说打土豪分田地。这农民耕者有其田，这是多少代的理想。那农民从来没有这个私有制，今天你们都有什么私有制？虽然你们七十年，农民弄了半天还是借。所以人家说农村的地该不该有买卖权利，该不该私有制？我就说理论上该，可实际上现在就是不该。就是他刚才讲，现在假如农村的地哈，我按人头分下去了，马上有一些农民就 hold 不住。很快他们就会地球被旁边的人以二十万三十万， 就像他说俄罗斯的这个情况， 哎，二十万三十万就买去， 讲的对， 所以很快这些地就会高速的兼并， 对， 农村经济会发展，会出现大的农场主，可是这些人口就到城里来就建， 然后上海北京附近会出现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 对， 哎呦， 他一定是贫困的横向人，他而且回不去，所以他们这个土地什么什么转移啊， 很谨慎， 这很谨慎。这个东西啊，你要让弄得人家无家可归， 那就先别分，是吧？ 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那是另外一回事，怎么控制的是很 浅。再要就是说他们那个想法太。